从石河村转移到西面大约2公里的柳沟，并且做好了对敌人偷袭的准备。果不其然呐，正如王抗所料，日伪军并不是没有看到石团，而是佯装向延庆城开去，半路上却车马转身，趁着夜色包围了石河村。敌人以为石团会中计，好一网打尽，哪知道石团早就已经转移了，他们到这儿就扑了个空。当得知石团在柳沟的时候，日伪军又向柳沟西山扑了过来。石团二连据守西山主峰，居高临下英勇反击敌人的进攻。天黑前，石团撤出了战斗。这一仗，石团牺牲了一个人，伤了一个人。延庆大庄柯村住着伪军35团二营，营长叫赵海臣，是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铁杆汉奸，曾经出狂言说就要像剪芝麻一样一个一个的剪石团的人，最后要把王抗剪到手。11月26日中午时分，王抗用望远镜向果庄北大梁观察，发现太子梁方向上空烟雾弥漫，当时不由一惊啊，他生怕石团隐蔽在太子沟的机要资料和物资有失，于是马上率领1连、2连和4连去太子沟观察。部队进至太子沟东大梁，发现伪满军35团二营正在搜索和焚烧石团的物资。王抗立即命令4连一个排占领果庄北的大梁，扼守制高点，防止果庄方向的敌人前来增援。另一个排为预备队，命令1连、2连从太子沟左右直插下去，夹击敌人。下午3点多钟，战斗打响，1连、2连居高临下，同时向敌人发起了进攻。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爆炸声震撼山谷，敌人突然遭到猛烈打击，当时晕头转向啊，慌忙躲到大石后还击。之后敌残兵败将又拼命向山上攻击，企图抢占制高点。当敌人爬到半山腰的时候，预先埋伏在山顶的石团两排战士又迎头给予了痛击，敌人死伤一片呐。这个时候石团战士像猛虎一样冲下山来，敌人溃不成军。敌营长赵海臣、日本指挥官田代钻进了一个大石头缝里想躲藏，但是都被石团给活捉了。12月延庆县召开了千人大会，公审赵海臣，并且判处他死刑，当场枪决。1944年3月2日王抗率领石团住进延庆东北10余里的双营村土城内，引诱日军前来进攻。日军获知石团在双营的消息之后，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集中了100余名日军和80多名清乡队，急急忙忙出延庆东门，进抵3里河后停止前进。日军知道双营村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只在野地里架起了大炮向双营开炮袭击，不向前进攻。王抗为诱敌上钩，命令周德游击队和各连勤杂人员 装扮成溃逃的散兵，出双营西门，散乱地朝北山跑去。日军发现很多溃逃的八路军，不知道是计，以为大炮啊把八路军吓跑了，于是收起大炮，耀武扬威地向延庆城进发。清湘队则直接追赶那些溃逃的八路军。追到双营西北二里的时候，眼见没办法追上，便排成东西一列横队，用机枪步枪对着溃逃的八路军进行射击。这时候王抗已率领着一连、二连和四连隐蔽地从敌后包抄过来，同时啊朝着清湘队猛烈射击。周德游击队也立即折转身对清湘队形成四面包围，战斗只进行了30来分钟便胜利结束了。他们击毙了延庆日军警务署科长毛利，师团出击延庆川一年多，活捉赵海臣，全歼伪清湘队，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从此延庆川的抗日斗争形势有了好转。1944年6月，王抗率领师团离开延庆川，进入明十三陵地区打击敌人。侦察员得知警陵伪军害怕八路军夜间偷袭，每天黄昏的时候便把据点外壕上的吊桥拉起来锁上大门，伪军都不敢睡觉啊。伪队长等人在灯下打牌，四个岗楼的哨兵轮流呼喊，以防哨兵打瞌睡。天亮之后放下吊桥，打开大门，吃过早饭这才去睡觉。经过商议，王抗决定利用伪军这一行动规律，在上午9点左右奇袭警陵据点。6月6日，师团从黑山寨出发，清一色的伪满军军装。王抗骑着战马走在尖兵排后边，队伍整整齐齐地顺着公路向据点前进。尖兵排已经走进了据点，敌哨兵没有发觉师团，前卫连一拥而进，向敌队长房间投了2枚手榴弹。伪军队长连衣服都来不及穿，便举手投降。战斗仅消耗2枚手榴弹，即生擒40多名伪军。昭陵据点了，也有一队伪军。伪队长听到警陵方向有爆炸声，为探明情况，带领40多名伪军直奔警陵而来。这是送到嘴里的肥肉啊，一定要把它吃掉。于是王抗把一个连隐蔽在了长陵门前的台基上，另外2个连分别由长陵2侧隐蔽伸出，等战斗打响之后好断敌人的后路。昭陵的伪军刚进入伏击圈，各连的机枪步枪便一起开火射击，同时跃起猛向敌人扑去，除了被击毙者之外，其余的全部成了俘虏。王抗又命令伪军队长带路，直扑昭陵据点，一枪未发就拔掉了这个据点。 王启碧血染山坡，演播张金山。 抗日战争期间，1943年7月8日延庆县大庄柯乡沙门村西边的山坡小道上，急速地走来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中等个头，圆乎脸，看样子也就20来岁，敞着怀，那件夹做的白色粗布对襟便衣被汗水湿透了，一双十大帮踢死牛的山鞋。他是谁呀？他就是董家沟村的王启。单说有一天早晨，有2个伪满军 偷偷地跑到了抗日区政府，自愿投靠八路军。县委敌工部部长姓任，叫任民，派王启把这两个伪军送到昌平延庆联合县政府所在地大同沟村。在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接近中午了，火辣辣的太阳烤着大地，晒着石头，王启那紫色的脸庞带着刚毅的表情，像山地里的红高粱一样淳朴可爱。因为他走得急，他不停地用衣襟擦着脸上的汗，他也怕碰上敌人，不敢走大道，就从沙门村西边拐到了一个地方叫石湖的小山包上。这时候突然从对面走来了沙门村村民抗日救国会主任严德宝，他焦急地对王启说，后边的满洲军呐，追他们那两个偷跑出来的伪军呐，你赶快躲起来吧。说着他急忙走过去了。王启一听愣了一下，接着他便想起了人民派给他的侦查任务。他心说，我不能藏，走远了就侦查不了敌情了。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下山坡，趴在一个便于侦查的草丛里边。这个时候又有200多名伪军爬上了山头，向这边走过来了。这个草丛啊，虽然说长着厚厚的茅草，但是没有把他整个身子给掩盖住。伪军看见王启了，如获至宝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边喊边向他围了过来。几个伪军到跟前抓住了王启，反绑着他的双臂，压着他向大庄科敌据点走去。在据点里边，伪军们向王启的嘴里灌了2壶冷水，接着叫他跪在老虎凳上。伪军官问他，你现在送的是什么情报？王启眨着眼睛说，老总，今天我去看亲戚，我们老百姓只知道种地放牛，不知道外边的事儿。伪军官又问道，你们这里有多少八路军？他们都住在哪儿？你说。 老总，这个我也不清楚。大家都知道有老师团，住哪儿没准地方，他们到处跑。 啊，伪军官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，又问了一句，你知道他们的枪藏在什么地方吗？这个时候王启的腿呀，已经被老虎凳夹得鲜血直流了，疼得他咬牙切齿，汗珠的滴答答往下掉，心说，我可是共产党员，死我一个人绝不能向敌人说出别人，人要活得有志气。他突然心生一计，然后便说，我虽然不是八路军，但是我知道八路军呐，枪藏在董家沟村的北山上，咱们一块儿背枪去怎么样？伪军官听到这儿笑了，哎呀，暗中佩服自己的手腕高明，你看看这老虎凳很快让他招供了，即刻让人给他送了行。然后9个伪军压着王启向董家沟北山奔去了。穿过李长沟村，踏上村北山脚下那边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这条小道王启不知道走过多少次。在战争到来之前，他赶集上市，访亲问友，走这条路，野花为他作伴，小溪为他欢唱，他探敌情送情报还是走这条路。在这条山沟里到处弥漫着火药味，天上没有飞鸟，小溪日夜低沉的不知道诉说着什么。王启向周围扫了一眼，想起深受日军蹂躏的父老乡亲， 他默默地唱起了这里农民自编的民谣。九月里来秋风凉，伪军汉奸狠心肠，烧咱房来抢咱粮，无辜百姓遭了殃，打死四道沟村张德正，打伤董家沟村邓荣他娘，最难受啊哭断肠，无人种地怎打粮。唱完之后，他脸上显示愤愤的表情，暗自骂道，这小王八羔子，秋后的蚂蚱长不了了。接着他又想起了县里区里的干部和军队，心里有无限的深情，好像又听见从远远的山头上传来那只悠扬的军民鱼水歌。歌中唱道，消息树把头摇，敌人出发报信来，八路军进村烧开水，敌人来了把地雷埋，军民鱼水情意深，亲如骨肉分不开，团结一心求解放，胜利的花儿开不败。每次他听着唱着，身上就像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他们沿着小道爬上南山坡，拐到了董家沟村尾的悬崖旁。这个悬崖有一丈多高，因为多年风化，南半坡塌下去了，直上直下的像刀切的一样陡峭。魏军便催促王琦，枪藏在哪儿？快说。那伪兵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他，这里从来没有藏过八路军的枪。王琦想，上去以后我就叫他们见阎王，便说，枪藏在悬崖西边的山洞里，你们爬上去拿吧。伪军们大瞪着眼睛，从上往下，从下往上，来回看了几次这悬崖，又高又翘，又怕从上边摔下来。一个伪军命令说，怎么着，你一个人上去拿枪吧。王启蹭蹭几步便爬了上去，他站在崖头上昂首挺胸，扫视着起伏的山峦。在这一刹那，他搬起了一块大石头，向靠在崖子边上的伪军们狠狠砸了过去。就听一个伪军啊的一声，一头栽到山沟里断了气。其他的伪军一看，吓了个目瞪口呆呀，惊慌失措，准备向王启开枪。这时王启一个箭步跳下悬崖，滚到山坡地上，殷红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绿草如茵的山坡。伪军们中计了，又怕八路军立刻围上来，吓得一溜烟全跑了。傍晚时分，民兵们把王启抬回了家，他身上的伤口流着血，右腿摔断了，送到后方的医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王启啊拄着拐杖一直在他当年用鲜血染红的地方辛勤地耕耘着，用他那一滴滴汗水浇灌着这里的土地。王启永远是大山的儿子。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《平北英魂谱》，总策划黄克莹，策划张树清、张坤、高文洲，顾问郭强、李运哲。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、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。今天的话说天下就到这里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